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是北京四中和北京四中房山校区。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双一流农科联盟日前在京成立，将推动学科整体水平提升。我国152所高校新增加语言文字类备案本科专业201个。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室落户81学校。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由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等17所高校组成的双一流农科联盟日前在北京成立。该联盟涵盖农学门类以及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农业相关学科，将围绕推动成员高校之间广泛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等领域的合作。联盟还将强化成员单位共同服务国家战略，解决国家农林领域重大问题，探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内涵和标准，自主开展学科评价，研讨学科重大前瞻性问题，引领学科发展方向，推动学科整体水平提升，加强成员单位之间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开展工作。记者日前从北京工业大学了解到，今年北工大的招生政策平稳招生计划总数是3250人，其中境外分省计划830人，与往年没有大的变化。但从招生专业来讲，今年新增加了纳米材料与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两个工科专业，其中纳米材料与技术在材料类实验班进行招生，机器人工程将作为一个单独的专业进行招生。这两个专业也是现在国家社会经济急需的交叉复合专业。记者日前从北京科技大学了解到，今年北京科技大学将继续稳步推进大类招生，本科计划招收3450人，在全国范围内的招生专业有25个，包含14个大类。学校材料、冶金、矿业、科学技术室等四个学科进入到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全校有16个学科进入前30%。本台记者今天报道，教育部国家语委29号在京发布了2017年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状况。其中关于语言文字学科建设层面，根据国家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6所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2所高校的语言学、3所高校的现代语言学、6所高校的外国语言学进入到一流学科建设。根据教育部2016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152所高校新增加语言文字类备案本科专业201个，3所高校新增加语言文字类审批本科专业13个。由北京市八一学校和支持单位创办的中学生科普卫星数据共享实验室和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室日前成立。据了解，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室将首先开展空间环境对果蝇昼夜节律及睡眠的影响研究项目，而科普卫星数据共享实验室则会利用在轨卫星数据进行通讯、导航、遥感等各领域的应用研究。未来，中学生科普卫星数据共享实验室和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室还将与国内外的科研单位和高校开展全方位合作，储备更多的高端人才。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北京四中的教学副校长谭小青。谭校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再给大家介绍北京四中校长助理、房山校区执行校长黄春。黄校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四中的教学副校长谭小青校长为大家介绍啊。首先呢我们先请谭校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今年的整体的中招计划安排。 今年的这个招生的情况呢大概是这样的。在这里主要介绍的是我们高中本部的总招生人数呢是390人。这390人呢我把它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特长生，大概有67人。目前呢这67人已经招生完毕。那么第二部分是我们的道远培养计划，总共60人。这60人又分为2个小部分，一个是我们本部初中有30人，一个呢是在全市招的30人。是全市招的30人呢，包括我们东城、海淀所有的区、所有的学校。道远培养计划，我们以往年主要招生是2类学生，一类呢是全优加特优的，我们说的他们自身的素质发展比较全面，而且在某些方面呢还有比较突出的特长。另外一部分呢是超常型的这个学生，这一部分学生呢主要是他们在某一些领域里面，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只要在某一领域里面具有浓厚的兴趣，甚至达到痴迷的我们这说这个程度，而且他有比较扎实的这个学科基础，或者说有超越同龄人的学习的潜能，这样呢我们都欢迎来报考。这个呢按照市教委的统一的规定呢，我们道远培养计划的加试时间是在中考之后的7月5号。 每年就是报考咱们这个道远班的这些个学生，对于他的中考成绩有没有一个门槛？ 我们对这个中考分数没有严格的限制。 这是第二部分，接下来咱们第三部分 呢是这样。第三部分就是西城区的名额分配，总共109人，优质高中所属的初中呢是53人，那么一般初中呢是56人，总共169人。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呢是我们全市统筹30人，那么这部分呢是由市教委直接统筹安排分配这个招生指标到各个区，特别主要是外区，比如说有房山、昌平、朝阳、丰台啊，这个招生简章都有，我不就一一说了。那么第五部分呢是校额到校37人，那么也是由市教委直接统一安排分配这个相应的指标到相关的学校。我特别可以说明的就是第四部分是全市统筹一，和第五部分的校额到校，一个是分配到相应的各个区，一个是分配到直接分配到相应的学校。 学校，对 啊，这个很显然是有不一样的。 那么这最后一部分呢是统招， 嗯， 总共是87人， 嗯， 那么分别是西城是56人，朝阳14，丰台2个，然后石景山3位，然后门头沟3人，燕山3人，通州6人， 嗯， 啊，总共是87人。 好，好，那么这是关于学校今年我们总体的一个招生计划的安排啊。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学校的特色班。 为了让更多的我们新高一同学了解四中的班的设置呢，我在这也简单的做一个介绍。根据我们新高考改革的一个总体要求啊，结合我们学校的一些实际情况呢，我们学校在现在的高一和18年的新高一都会实行行政班和教学班相结合的这样一个走班教学的模式，因为这是新高考的一个要求吧。 对。 那么我们学校呢在新高一会设定一些特色的班，包括我们人文特色班、科技特色班、学科特长的特色班，也叫竞赛的特色班，还有呢道员的特色班。我们会坚持公平公正的分班原则，大概以中考和分班考试，我们在8月5号有一个分班的测试，成绩为主，考虑到我们学生的分班志愿和还有选课的这个志愿，以往年没有单独的选课，那么现在学生还有选课的这样一个志愿，还有学生的兴趣特长呢，我们进行一个分班，当然还考虑方方面面，比如说男女比例啊、住宿啊、这个班团干啊等等。当然除了我们道员特色班呢会提前在7月5号会确定名单之外，其他的特色班包括我们的平行班都是按照刚才我说的在8月5号会有一个确定。 谭校呢给我们大家分门别类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么多的特色班，每一个特色班它自己的特色究竟是什么。 我们要求选择人文特色班的学生，在目前的情况主要侧重于史地政的学习，就这几个学科的成绩呢稍微突出一些，同时呢我们想这些学生能够积极的去参加学校和校内外吧组织的一些人文活动。我们原则上要求这些学生能够在每学年啊至少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呢发表一些这个社科类的文章。另外呢就是科技特色的这样一个班呢主要是侧重于理化生的学习，他们会积极的进行一些小课题的研究，参加各类的科技活动和科技竞赛的这样一些活动。而且这个班呢会与其他班啊有一些不一样的，有特色的科技特色课程。那么第三个呢是学科特色班，目前呢我们在现在的高一呢分为了数学、物理和化学几个学科分别组成了这个学科竞赛的这样一些班。那么他们的这个主要的目标呢争取在理科的这个竞赛能够取得突出的成绩。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道员培养计划，道员这个特色实验班。 好，那么现在呢微信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已经说了这个，那请谭校给我们说说吧，针对咱们今年的志愿填报上您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总的来说吧，就是中招啊它是采用分分清的这种方法进行录取的，所以分分清的这种录取的方法呢它就意味着录取的分数越高的学校呢就越先录满为止。那所以呢这么多年来啊我们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近几年来我们学校录取总体的分数的高低。那么近几年呢录取的分数最高的学校呢一般来讲你应该把志愿排在最前面。由于四中啊在这么多年来录取的分数在各个区呢一直可以说是最高的啊或者是最高之一的。那么所以呢这个考生啊我想特别建议各位呢应该把四中放在第一志愿，这不是我们提出的硬性的要求，而是客观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果。 对， 根据多年的经验呢，我们特别是近几年的情况啊， 我们认为啊，优质高中所属的初中前20%到30%，普通的初中前10%到15%的这样一些学生，我们认为他们考去四中的可能性非常大。当然同时大家也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两年来啊，我们中招对增加了名额分配、市统筹还有校额到校这样一些政策啊，而且今年呢继续进行这样一个改革。而且今年啊应该是第三年进行考后填报志愿。我特别要提醒的呢，就是对名额分配和市统筹志愿填报呢有两个提醒。一个呢是对我们西城区的考生，在填报名额分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年在西城区的刚才说到的名额分配总共是109人，分别是53加56，应该是不少的了。但是问题是呢，一部分一心想报考四中的学生啊，一定要注意在填报名额分配的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想清楚。那么第一志愿肯定要报四中，因为你想报四中，第一志愿肯定要报四中。如果是报了四中，剩下的可能有还有7个志愿，那么剩下的志愿呢，如果你填报了其他的学校，一旦名额分配没有被四中录取的话，很可能就被其他的名额分配的学校录取了。我不知道这个意思说明白没有。 明白。对。 那么一旦被其他的名额分配的学校录取了，这样即使你在统招的志愿把我们四中放在第一志愿，我们也没办法把你再录进来了。 录走了就是录走了。 对。所以如果一心想报四中的话，你在名额分配第一志愿填报四中的时候，那么其他的志愿呢，你就非常 谨慎的选择了。 对，选择了。 好， 这是对外这个西城区的考生。那么对外区的考生呢，我们也特别想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这些年的改革之后啊，在外区投放的指标越来越少，但是如果非常希望跨区报考四中的话，也要想好你们参加本区的名额分配和市统筹的志愿怎么填报。如果想跨区来报考四中的话，那么只能填报统招志愿，才有可能 被 四中被录 取 了。 对， 就像刚才我分到那六类，除了我们道源培养计划之外，可能有这样直接被录取的机会。那么你想报四中，只能是统招志愿了。 是， 因为名额分配和市统筹，它是提前在统招这个统一录取之前的。所以考生一旦被他本区的名额分配和市统筹录取了，就不能参加统一招生录取了， 是， 也就不可能被我们四中这样示范性的高中来录取。所以不要因为出现了名额分配的志愿和市统筹这一个志愿，这两年的这样一个新生的事物，或者说没有考虑好名额分配志愿和市统筹的志愿，而错过了进入四中学习的机会，那就是有些遗憾。 是。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四中校长助理、房山校区执行校长黄春黄校。给大家来做介绍。那么说到这个四中和四中房山校区，有必要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两个学校是一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分校呢是按照市政府的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新建的这样一所名校的分校。目的呢是要推动我们的教育的均衡发展。我们都知道，好的教育主要要依靠一个优秀的教育文化，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教育的策略和过程。所以呢，房山分校正是在北京四中的这样一种文化理念策略过程的基础上，站在一个百年巨人的肩膀上建设发展起来的一座新的学校。 那么对于在房山校区我们就读的学生来讲啊，我们是怎么样可以享受到校本部这些优质的这种师资的资源， 其实这种相互的关系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啊。一个是房山分校的所有的同学，其实他在房山分校就读就已经享受了和本部相同的课程理念、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第二个呢，房山分校的同学也享有相同的实践类的成长平台，比方说和四中一样的社团、选修、游学、社会实践，对吧？青年舞会、运动会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课外的实践活动是一样的。第三呢，当然孩子们都非常想到本部去上学， 对， 所以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直接到本部参与一些活动的这样的机会。这个几乎人人都有。第二个呢，是我们也本部也非常的支持啊，分校同学可以到本部去进行一些长期或短期的留学。比方说我们这两届的高三就有同学是在本部完成的高三的学习。 得了，就是一方面我们是和四中校本部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结合了我们自己学校的特点，我们在课程的这种设置上，包括在这个育人的模式上，有咱们自己什么样的特点和特色？ 因为两边的它的生源构成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本校这么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想呢，教育好的教育一定是面向全体。第二呢，好的教育一定面向一个个体的全部的发展需求。所以呢，房山分校的教育理念是三条。第一条是为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的发展系统。那尤其在今天他们对学科的学习、对考试的科目有拥有选择权的情况下，其实学校更应该为孩子们提供完整的发展系统，以便使得那种选择是可行的并且是有意义的。第二种呢，是我们要为学生创设开放的学习过程。我们这样的生源状况的水平和本部一样，保持了很多教学的原则，比如不加课、不补课，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去完成高效的学习，那要求我们的学习过程是开放的。第三呢，是我们教育是要努力的去为孩子们养育一个看得见的全面成长。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提供给孩子们一个终身发展的成长的可能性。 好了，那么下边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吧，咱们这个今年的总体的一个招生计划的情况。 根据我们的校园建设的规模，我们的招生的总人数基本上保持在150到160之间。所以今年呢，还是确定的名额是154位高一的新生名额。那要说明一下呢，就是这154位的考生新生的名额全部都在房山本区。 都是针对房山本地的学生的， 对对对，全部为房山区的考生服务。 好， 这是给房山区人民的一个很大的福利。 没错， 那么招生的途径呢，三条。第一条呢，是市统筹二，我们是大部分的名额在这104位。第二部分呢，是校额到校，就是把招生名额直接分配到了房山区的各个初中校。那么一共是30位。基本每个学校会有1到2位。还有剩下20位名额呢，是统招。以满足那些没有名额分配资格的那些同学能够有机会来到北京四中房山分校学习。所以有20位统招资格，统招的名额。 那您针对咱们房山区啊，因为这个就是在这个区域内招生啊，那么给大家可以能不能提供一下，既然说录取的分数相对来讲今年参考价值不是那么大了啊，但是如果要是按照比例来讲，或者说按照这种排位来讲，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的同学我们能够进到咱们这个房山小 排名在区里边全区能够在300名以内，那应该是稳扎稳打能考上的。如果你能够在500以内，我觉得都希望都是很大的，都应该 300到500名之间， 对，都是很大的。 好的，这个排名的参考是非常具有 对。我们有30个校额到校的指标，那么你就要在本初中校里边，你考到第一，或者是考到前三，都是很有希望的。 对， 从这个招生的最低分数线来讲呢，名额分配是政府有规定的，不能低于500。第二个呢，统招的最低分，去年我们是528最低分， 528分。 大多数的考生考中我们学校的考生都会在530以上，有550以上的，有560左右的，也有。 位次的参考其实还是非常有这个参考的价值啊。 本身考生生源就比较少， 对， 所以它是比较明确的。 300到500位之间啊，大家呢可以选择填报一下。感谢谭校啊，也感谢黄校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预告一下吧。明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呢，为大家邀请的是首师大附中，还有首师大附中国际部以及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楼是